走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 你 love me, love me.

深爱过都无限缠绵，给我们一片无尽的草原，让那忧伤消失在人间，给我们一片辽阔的蓝天，让那真爱充满在人间。相爱过都终生不变，给爱一片辽阔的蓝天，让深爱过都无限缠绵，给我们一片无尽的草原，让那忧伤消失在人间，让那真爱充满在人间，给我们一片无尽的草原，让那忧伤消失在人间，给我们一片辽阔的蓝天，让那真爱充满在人间。

己。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神经神意不容易看到，有老婆还要风骚，有美丽还要怕老，潇洒漂亮又是不可靠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 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 起来，过去日记又翻开，字里行间纠缠着爱，泪水浸湿了无奈，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，懂爱的角色多真爱，不如等等另一个人来，哦嗨嗨，让他安静的离开，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，相信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，再去想谁值得你去爱。 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